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 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986。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靖，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 Car Mix， 大家好，我是赫儿，又到了周日跟大家来见面了。这一次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个超级甜美的女孩子，但是她的情歌好像都是有点悲伤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要问问她，我们欢迎台湾音乐人郭靖。 你好，赫儿。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靖。 哇，听你的声音也太甜了吧？ 没有，你比较甜。 没有，大家都知道我在节目里的声音都是比较偏男人的。那今天终于见到了我们期盼已久的郭靖啊，这次是带着新专辑《我们曾相爱》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个应该是你的第八张专辑了， 第八张专辑，然后是第十张作品。 有什么感觉？是不是这张专辑能够看出你更成熟的一面了？ 是，而且这是我出道迈入第十年。 哎，是今年第十年还是明年啊？ 对，今年 就第十年了。 今年开始就第十年了。哇，对，然后就有一种老屁股的感觉。 没有，怎么会？ 因为总觉得十年好像就是一个阶段。然后我也很珍惜，就是每一年都可以有一张作品给大家听到。然后这次带来第八张专辑《我们曾相爱》，里面其实歌曲的故事内容呢都偏比较稍微成熟一点点，然后探讨的问题呢也是市面上比较少歌曲会偏向于，譬如说要大家什么分开分手看看啊，或是分开不是谁不好，所以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主题。 好像你这些专辑都是很忧伤啊，有一点忧伤，不是要分手就是被分手，要不然就是分手看看。 对，因为以前的歌曲感觉譬如说下一个天亮或是在树上唱歌都是比较轻快或者是带一点正面能量的，然后这次的主题确实是稍微 沉重了一点， 然后我们有三个字，断舍离。 是有一点像是人生的新的一个观念，一个新的人生观， 就总之是要分开就对了， 不管是在生活上或者是感情上面、都可以试试看 试试看自己过吗？ 因为就像，因为我一直拿一个东西做比喻，就是像我们女孩子嘛、衣服已经很多了，可是又爱买新的东西， 对， 旧的东西就会越堆越多，可是你已经放不下，放满了，你快没有地方就是睡觉了，这个时候断舍离就要出现。 你 要 这个比喻好贴切啊！我前两天收拾房间，我真的被我的衣服快折磨死了。 真的，因为连我自己都是啊，很多东西我舍不得丢掉，不丢掉你就是等着越积越多。 所以我回家就要断舍离一下，整理一下。这张专辑在视觉当中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构图嘛，可以看到更多的是这个优雅和温暖的感觉。 对， 这种感觉是你现阶段所喜欢的吗？ 应该算是，而且是一个新的尝试，因为以往拍照什么的都会眼神比较锐利一点，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压下巴拍照，比较瘦， 对， 虽然都还是得修图，但就是想说这样子的看起来脸型会比较好一点。但是这次很多拍照的角度都是可能要仰着下巴啊，就是眼神就会比较温柔，所以这次专辑里面内页的一些照片就是会看到跟以前拍照有点不太一样的样子。 这是跟摄影师之前有设计过的吗？还是你给他的一个想法？ 应该说，但是我们这次企划想说要给郭靖一种温柔婉约，因为大家可能觉得 你之前也很温柔、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我之前可能有一点点个性，就是不管是服装什么上面都是这样，所以这次也连服装都是有带点蕾丝啊，或是像你看露一点肩膀， 对，小女人一点的， 对，然后所以我们呈现的譬如说发型也是微卷，然后有一点要遮不遮，然后眼神是温柔的，背景很干净，就是用那种自然光温暖的阳光来呈现这样子的氛围。 这种感觉你个人驾驭起来会觉得有一点点辛苦吗？还是你更喜欢个性一点的？ 其实我两者都很喜欢，但是我私底下可能就会比较个性一点，就是比如说穿着什么的都会以黑色为主啊，就是比较黑暗一点， 酷酷的， 因为黑色显瘦 你够瘦了好吗？ 然后但是专辑的造型呢又不能黑色，所以就是很多白色暖色系的色调的衣服。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向，这次给大家看到的是这样子的我。 这一张专辑也是有很多大师级的老师来保驾护航呀、 对， 你像特别是主打歌《该忘的日子》MV，然后请来的是 周格泰导演 、对，第一次合作吗？你们是， 而且他也好久没有拍 MV 了，然后第一次合作，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导演，他有他的坚持，可是因为他很会用镜头来说故事，所以这次也很特别的是说我只有对嘴，就是演出的部分就交给专业的演员、 对嘴去唱歌就可以了， 对， 是吗？ 对，但是呢我本来以为可以很轻松，因为对嘴嘛。哦，不轻松，我就是也是从个早上可能8点开始到片场等待拍一下下放饭，然后没有轮到我就睡觉，睡了2轮 是 对，然后中餐晚�餐都吃了，大概也拍了20个小时，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哇， 对，因为我跟演员是同时进行的，就是导演那时候可能要抢光，抢那个自然光，所以都把他们该拍的都拍完了，然后中间偶尔会轮到我的戏份，就是对嘴的部分然后我就会在那边就等待想说 好像个新人演员呀， 就想说这样也不轻松，那还不如我干脆自己演算了。 但出来的效果你还满意吗？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同的感觉，因为我以前 MV 都自己演，然后这一次的感觉是很像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演员自己发生的，然后他有一些口白更贴近人心，所以其实会觉得有一点被触动到心里了。 所以就等于说你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叙述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对， 很有电影风格的感觉。 对，其实有一点像小微电影。 对，这种小的片段的感觉。那你是狮子座对吧？我觉得狮子座的女生都应该是很个性很有王者风范的那种，你是吗？ 我有个性，可是我没有王者风范，我比较喜欢跟着人家走。 真的吗？ 就是很多事情我就不喜欢决定，就是很多人说我不太像狮子座，可能现在走上升了。 上升是什么？ 上升星座好像是白羊的样子， 但也都是 很火爆的，对啊， 对，但还好我没有很火爆。 但看到你真的觉得你太温柔了，跟你的星座不一样， 就尽量还是不要惹我。 不会，所以在爱情当中也是这种特性吗？比较跟着走的特性。 对，就是虽然给人家一种好像母狮子，好像很有威严，好像就是一个女强人的感觉，但是感情上它会变成一只小猫，就反而会比较顺从对方。 所以真的通稿说你是狮子座的时候，我又见到你本人，我真的觉得你更像小猫一点点，乖乖的， 真的吗？ 然后温温柔柔的那种的。 但是呢，虽然顺从，可是有踩到我底线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需要讨论商讨一下。 对，就还是不可以越到我的底线。 对对，我们还是有一个极限的。 这样的郭靖，我们来听一听他新专辑的一首歌，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爱情里最伤人的事，是忍了错却还固执，带着期待重新开始，甜蜜或痛苦都讽刺，握紧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也不是那么懂坚持，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也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等不等都难过， 专辑当中一首歌，第二主打歌吧，分手看看，我们刚才也有聊到，这首歌是讲了女孩子分手以后一点一点习惯自己生活的过程和日子， 对， 就是希望她可以更独立一点，对吧？那生活当中你会不会充当闺蜜的心灵导师？ 其实我通常对于别人的感情故事或者是别人的事情，我都就是会以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去，因为他们有时候可能会询问我们的意见， 是比较理性的分析。 对，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人。但是是对于别人，自己的时候呢，自己的事情有时候还是会比较冲动一点，但最后还是会回归理性。 这还蛮符合你星座特性的啦。专辑里面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做《遇见新的我》，可以看作是分手看看的一个延续吗？ 对，当你一个人生活习惯了之后，你要迈入下一个阶段了，也许你会遇见一个新的恋情，但是首先你要把自己调整好，先懂得爱自己，别人才会爱你，不能一天到晚还是一种愁眉苦脸，我觉得我压力好大，我觉得我人生好不顺遂哦，就是老天爷都不站在我这边，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很亮丽的自己，去做很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这么听起来这张专辑好像是在跟男生打擂台啊，我可以跟你分手看看，我也可以遇到新的自己，所以你不要来找我。 男生也可以，男生也可以试着跟自己的女朋友说，我们要不要试着分手看看之类的。 怎么听都是好悲伤。 香啊。 因为毕竟我是女歌手嘛，女生的角度出发点比较多。 为什么你很多的歌曲都是比较悲伤的、分开之类的这样的吗？ 对，因为这次专辑就很特别，我们就有一个专辑统筹，就是它歌曲啊、曲风啊，还有歌词，其实都有一点点，因为它也是跟我相处了一阵子，然后大概也了解我的个性，就是要狮子不狮子的，然后有一些坚持理性，然后但是也有一些想法比较倔强的部分，都写在歌词里面。全部一轮唱完，突然发现好多跟分开有关系， 对， 就觉得好像可以拿来当做一个点， 就这样，然后整张专辑就都分开了， 但是也有一些正面的歌。 对，因为这个专辑我一直都觉得，我听完以后发现它不适合早上听。 为什么？ 真的，因为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是早上开始睁开眼听了整张专辑，我一天很压抑，你知道吗？ 不然你先听后面的歌，因为 所以我是顺序听反了，是吧？ 我们先从第十首开始，因为第十首是遇见新的我。然后专辑有一些歌曲，像《最美的等候》，也是比较甜美的歌，因为在等待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这张专辑是应该列顺序的，是吧？先听哪一首，再听哪一首，再听哪一首，不推荐一次把整张专辑都听完， 不然就建议大家中午过后再听， 可以，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安静下来，想哭个什么的，你就听完整张专辑，然后哭累了就可以睡了，很好安眠。我之前有看你的微博，有跟维里安有很好的互动， 因为维里安是我的同门师弟。 哦，他是你师弟啊？ 他是我师弟，我们同一个公司，然后之前就有一些合唱的机会，然后也有音乐上面的合作。那他这次刚好也在宣传他的巡回演出， 他也有来做客我们节目，在你之前， 然后刚刚好我们的时间就有重叠一起的部分。 那我知道维里安，因为跟他聊天，他是一个很爱吃的人，你是吗？ 我也是。 所以你们是相约来北京，除了宣传，然后来吃的是吗？ 就在那一天，就是我们一起下了通告之后，然后我们就去吃了烤串。你知道每一天的开始都是以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作为一个，就是让我们一直有动力可以往前继续我们宣传。 我现在看到经纪人在挠头，真的。 你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一大难题，因为他们每天都要想说，天哪，我要带他们吃什么，然后也要吃到好吃的，还不能是雷。 所以你如果没有吃到你想吃的，你是会对工作人员发脾气的，是吗？ 不会， 经纪人不要笑那么暧昧。 因为我有另外一个会发脾气的同事， 然后就说这不是我要的，我要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他自己会就是先给他们压力，但是我其实很好养，只要不要是辣的，几乎都可以吃。 除了爱吃以外，还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吗？ 喜欢画画， 听起来就好优雅，好文艺哦。 也没有，就是一个 只要你不要告诉我是漫画就。 也有漫画， 真的有啊。 因为我其实是喜欢画画，然后从小我没有学画画嘛，所以从小就模仿漫画，因为以前喜欢看漫画书，所以那种男生的漫画也画，灌篮高手那类的。 挺难的， 一开始会先学垫一个透明的纸张或是透明的板子， 描是吗？ 描绘，当你已经会了那个顺序那个画法之后，自己开始就是一对一的这样子模仿。女生的漫画我也会画，近期呢是会买那种手账本 啊，手账 每天写，也不是每天，因为其实有时候太累， 没什么时间， 会很懒惰，就没写。 我猜你这几天就没有写。 对，我通常就是可能一个星期我就会写一大片字，然后就画一个图这样子。 那你会买那些关于手账的什么小贴纸啊，然后把它 一定要啊，还有印章那个什么的，那我最爱。 这个太小女生了，我的天哪！所以这跟你唱的这种女生的小情绪。就很符合 啊。很符合吗？ 对，我觉得还挺符合的。生活中的感情经历应该不会都是这么悲伤的吧？ 酸甜苦辣我都经历过了，但是也好一阵子没有谈感情了。 所以那你歌的灵感是从哪儿来的呢？ 就是因为以前谈过的感情记忆还是留在心里的， 还挺深刻的，尤其受过伤以后的记忆是挺深刻的。那会向朋友取经吗？喂，你最近跟男朋友怎么样？他跟我说过， 通常他们都会自己跟我讲。我也是不用问他们。 所以说你还是一个很好倾诉的人呢、啊、 对，我通常都听比较多，但也要就是对方想讲的时候再听，因为我也不会说逼我的朋友说一定要告诉我说你们现在是什么状况。 理性的一个郭靖可以给朋友一些理性的建议的。我们就要听这首理性的歌了，分手看看。 就让我们暂时分手看看。

着比较薄的衣服，然后风又吹啊，但还好那个大概只维持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那也是够了。对，然后就移动到室内，然后我们还有到那种雪地拍摄的也有。 你的 MV 好像不是下雨就是下雪啊。 对，可是我觉得下雪对我来说会比较新鲜，比较好玩一点， 因为台湾不常见到雪是吗？ 对，几乎没见过雪，除非要特地跑到阳明山上或是哪个山。 那你不是玩得很嗨？ 很累，因为那个雪积得很深，然后它已经积了很像一座小山了，然后我们要走到那个小山的某一块点上面，然后躺下，光是在走那个雪地就花了我大半辈子的时间以及精力。因为那个脚一踩下去，它是 雪地很难走 到小腿肚那边的。 对对 对, 对，然后跨第二步，你又要先把第一步的脚先 抬出来，对， 然后再插进去，就变成说我要移动到那个点，就好像一个老太婆在走路一样。 所以听起来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体验，但是你不能追寻说它是整个的拍摄过程。 没错，但是累归累，因为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会觉得非常好玩。而且雪其实是会有那种帮你自然的打光，所以你不用特别的打灯啊什么的，就会皮肤就会显得很好，然后拍的也很漂亮。真的， 这个是要告诉女生的一个自拍秘籍啊。 对，没事就去雪地里面拍照吧， 请多穿一点，会冻死好吗？这一张专辑主打的是比较悲伤的一点点的，就分手为主题的歌。那有没有筹备说下一张专辑会让它稍微欢快一点点？下一张专辑的主题就是我们复合吧。 我们复合。对，但是下一张专辑我会想要就是延长多一点点时间，然后目前是还没有做新专辑的规划。因为像我们这张专辑是从上一张我发的是一张迷你专辑，就六首歌而已，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收这一张专辑的歌了，所以其实时间拉的是很长的。这一次呢，就是因为我也有一点点想要去充实自己一下，就变得不是说每一次每一年都发一个作品，就是可能放慢脚步。 这好像对你的歌迷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你说你要放慢脚步。 哎，就是让他们太习惯就太常看见我。我要让他们想念一下。 故意要去， 其实也不是故意，因为我觉得好像第十年了嘛，出道，所以自己可以给的东西好像也差不多了，想要有去学一些新的东西也好啊，这样我才可以有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也期待啊，虽然是跨度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但我相信会看到一个更加不一样的郭靖，期待着更好的专辑带给我们。那我们现在的这一段时间呢，就先要听新专辑了，我们曾相爱。今天非常感谢郭靖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 拜。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